你好，我是葛俊，曾在 Facebook 内部工具组工作，与两个同事共同负责软件开发工具套件 Fabricator 的开发和开源，是 Fabricator 的主要作者之一。最近这十年，国内互联网产业的发展速度不亚于硅谷，在商业模式创新方面甚至已经完成超越，但是我们在研发效能方面始终比较落后。今年年初爆发的996大讨论更是让国内的加班问题吸引了国内外开发者的大量关注。我们很难予以否认，在互联网行业繁荣发展的背景下，国内的很多公司采用的还是拼工时的做法，却忽略了最最应该关注的研发效能问题。现在我想请你回忆一下，你是否也曾为下面这些问题感到困扰呢？一，研发团队看起来人也不少，工作也很辛苦，加班也不少了，但是产品发布还是常常延期，上线后产品问题频发。二，用户需求从需求分析到产品设计到开发测试，最终流转到部署，但是最终发布的产品与用户需求偏差却很大。三，产品发布上线时出现大量的代码提交合并，导致在最后时刻出现很多问题，团队成员集体熬夜加班，却把大把的时间花在了等待环境等待验证上面。四，开发提测质量不好，大量的压力都聚集到测试这一步，导致代码返工率很高，引入了单元测试代码审查，效果却都不明显。五，开发人员疲于应付业务，没有精力或者兴趣去精进技术，对 Git 命令行等强大工具的使用仅限于皮毛，士气低迷，工作效率低下。这些其实就是团队的研发效率，也就是研发效能出现的问题。那么研发效能到底是什么呢？一提到研发效能，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都是开发的速率，也就是研发团队能否快速的发布产品。但是在我看来，速率只是效能的三大支柱之一。除了快，产品开发更重要的是方向正确。因为不能给用户，不能给公司真正提供价值的产品，做了也是白做。另外，高效能还需要有可持续性，否则短期的高产出可能会严重伤害长期的产出。比如说连续熬夜加班带来身体问题，会导致后续工作效率低下，得不偿失。因此研发效能的完整定义应该是团队能够持续的为用户产生有效价值的效率，它包括有效性、效率和可持续性三个方面。简单来说，就是能否长期高效的开发出有价值的产品。可喜的是，国内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在研发流程、工具、文化等方面下功夫，很多百人研发人员规模的公司开始组建专门的效能团队，来提高整个公司的研发效能。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和趋势，但是很多公司在推进研发效能的时候，常常不知道从何下手，或者是花了精力，加大了投入却看不到效果，产出抵不上投入。比如，我在一些公司做内训或者顾问工作的时候，常常会遇到下面这样的案例。一，想通过指标度量的方式来衡量团队的效能，要求每个团队要达到一定的测试覆盖率，于是研发团队在产品完成之后进行突击，来编写单元测试，最终达到了要求，但是产品的质量却没有提高。二，引入业界先进的工程实践，学习 Google 使用大的代码仓，但是因为基础设施不成熟，对大量二进制文件支持很差，结果是算法团队因为有很多的二进制模型文件，每次 git clone 都需要半小时，怨声载道。三，希望建设工程师文化，来提高产出和活跃气氛，跟公司老大和 HR 商量好了几条价值观，在公司宣传推广，还组织了几次团建活动，但是收效甚微，大家真正工作起来还是老样子。这些问题的根源都在于，软件开发的灵活性决定了研发效能提升的困难性。可以关注的点太多，可以使用的方法也很多，但是如果只是照搬业界研发实践的话，效果往往不好，有时甚至还会有负面的效果。而与国内公司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硅谷的互联网公司在推进研发效能方面做得要好得多。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之后，美国的互联网产业从疯狂增长进入了精耕细作的阶段，需要通过比拼效能才能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在这其中， Facebook 的研发效能就非常高，更是硅谷公司的一个典范。比如早在2012年 Facebook 月活达到10亿的时候，他们后端服务以及前端网站的部署 采用的是每周一次全量代码部署，每天一次增量代码部署，以及每天不定次数的热修复部署。但是他们的部署人员一共就只有三个，达到了平均每个部署人员支撑 3.3 亿用户的惊人效率。又比如社交网络出现 bug 的时候，调测起来非常的麻烦，因为你需要复现 bug 场景中错综复杂的社交网络数据，困难并且耗时。但是在 Facebook， 它采用了开发环境和生产环境共享一套数据的办法，这就使得开发人员可以很方便的在自己的开发机器上去复现 bug 进行调测。当然了，这样的数据共享机制背后有非常强大的技术和管理来支撑，来规避风险。2010年到2013年之间，我在 Facebook 基础平台团队的内部工具组作为核心成员，研发并开源了研发工具套件 Fabricator。 2013年到2015年，我又作为效能工具的使用者，参与了 Facebook 对外产品的研发。也正是因为这几年的工作，我对 Facebook 如何提高研发效能有了越来越清晰的理解，认识到研发效能的提高需要整个公司在研发流程、工程方法、个人效能和文化管理等方面进行精心的设计。离开 Facebook 之后，我在硅谷的 Stand Technology 公司、国内的创业公司以及华为分别担任过技术总负责人、 CTO、 技术专家和团队主管等角色，带领百人技术团队进行研发。比如2017年到2018年，我在华为开发工具部主导下一代集成开发工具环境，为软件工程师提供全栈的端云一体的工具平台，服务于2万多内部开发者，致力于提高公司的整体研发效能。同时，我也尝试将研发效能的工程实践引入华为，比如我在团队进行了几次黑客松，也就是 Hackathon， 每次活动平均每10个开发人员就产生了一个项目，而每10个项目中就有 1.5 个成功落地。工作这15年来，我在研发效能团队工作过，也在产品团队中推动过研发效能，这其中包括硅谷和国内的公司，也包括大型企业和创业公司，对怎样在一个公司或者团队引入效能实践有比较丰富的经验。所以当极客时间团队邀请我写一个与研发效能相关的专栏时，我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希望能够借此把之前的经验教训做一次系统的梳理，帮助到同样对效能有期望但同时又有困惑的同行者，另外对自己也是一次温故知新的机会。在这个专栏中，我会分四个方面、五个模块与你讲清楚如何做到研发的高效能。研发效能综述，我会讲解研发效能的定义、模型，并着重介绍研发效能度量的正确使用方法。借此，希望你能够梳理出研发效能的主脉络，构建出一幅清晰的知识图谱。研发流程模块，我将与你分享敏捷、持续集成、分支管理、持续交付、 DevOps、 团队协同等话题，希望能够帮助你深入理解研发过程中这些关键的流程以及流程优化的基本原则，从而能够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找到最合适的工程实践，让软件开发的整个流程更加的顺畅和高效。工程方法模块，我将与你讨论研发流程中各个关键步骤的高效工程方法，包括开发、测试、运维，并与你分析软件开发的趋势和热点，比如智能化开发、在移动设备上进行开发、云原生等等。通过这个模块，我希望加深你对这些具体工程方法的了解，并学会如何正确地使用这些方法。个人效能模块，我将与你分享如何提高个人效能，具体会涉及到深度工作、 Git、 命令行、 VIM、 工具环境集成等内容，旨在帮助你提高技术的专精程度和持续成长。我们每个开发人员都应该提高自己的效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持续学习、持续提高，避免被业务拖着跑的现象。管理和文化模块，我将重点与你系统分析硅谷的管理和文化，尤其是 Facebook 的工程师文化，并根据我在国内公司的具体落地经验，给出推荐的文化引入和建设方法。研发效能和软件开发一样，都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提高研发效能也不是照搬照套就能做好的，所以在写作专栏的过程中，我会着重的讲解 why， 带你深入了解效能实践背后的原理，然后才给出 how， 也就是具体的实践，因为只有深刻的理解原理才能灵活运用。同时我会与你分享尽量多的案例，带你一起了解国内外一些公司的优秀做法，分析他们成功的经验， 当然，我也会分享失败的案例，以及分析他们背后的原因。不过最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你能够跟着我一起分析，通过对比思考，找到真正适合自己团队和自身的实践。而这正是我写作这个专栏的初衷。这是研发效能专栏的第一篇文章，如果可以的话，欢迎你在留言区做个自我介绍，和我聊聊你或者你的团队在研发效能方面的实践以及遇到的问题，增进我们彼此的了解。而且我也希望你看完这个专栏之后，能够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最初留下的内容，相信届时你已经对研发效能有了新的理解和新。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